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快听。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奥利奥呢？喜不喜欢喝啤酒呢？如果你两样都喜欢的话，恭喜你，现在有一款奥利奥口味的啤酒问世了。这种啤酒啊，是巧克力牛奶味烈性黑啤酒，混合了大量的奥利奥饼干做成的。喝下去的时候呢，还能够吃到饼干的碎块。一经推出，首批产品就几乎是瞬间被抢购一空了。除了奥利奥奶茶、奥利奥啤酒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？你告诉我，我通通都想试一下。 笨小孩， 笨小孩， 笨小孩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、哎、 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 花自然会开。 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 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、哦、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，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、啊、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，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 当然有分别了，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 你说的， 我不敢讲。 笨小孩， 我吼吼，哎，急死了啦，再来啦！ 我吼吼，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 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紧。结果我没有你好，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，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、啊、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， 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该我了吧啊！ 哦，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 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 你知道吗？据说自恋的人桃花运更旺。哎，澳大利亚格拉兹大学一项关于闪电约会的研究当中， 测试黑暗性格特征和自恋的程度多项因素，通过观察其他的参试者的照片来对他们的吸引力进行排名。结果发现呢，自恋的人不只是对自己有吸引力，对别人的吸引力也更高一点，可能是因为自恋的人会更多的投资自己的外表吧。说白了还是以貌取人嘛。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. I'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.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. I can'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.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特别在身边时间，错过的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。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建筑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。 那是 你 一段 的幸福 被感受的高潮， 那是 你一段的顽固被感受的高潮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 小李啊，以后这个纸啊，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。 我是一张纸，曾经我也是一棵树，经过20年成树，直径0.6米，高18米，经过采伐、蒸煮成浆、压榨烘干燥，再压光制成了卷儿，然后裁切包装好，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，来到你的面前。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.35亿吨纸张中，70%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。 请双面打印，让节约双倍。 我叫小 Q，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，可是去超市时， 哎，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，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？ 乘地铁时， 天哪，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？ 去公园时，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。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。我是导盲犬，我很温柔，希望你们接受我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很好玩， 很搞笑，很无语，很奇葩， 九六九 很有 钱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容易。 风吹叮叮当当响，发表。 公交车上呢，我看到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跟他爸爸说：“ 爸爸，等我长大有钱了，我买个飞机送你去上班吧。” 然后他爸就说：“你都有钱买飞机了，还让我去上班呢？” 第六天魔王发表。今天我因为有点私事上班呢，迟到了7、8个小时。经理就说：“你回家吧，今天算你旷工。”我就说凭什么呀，我工作效率很高的，1个小时能完成1天的工作量呢。经理说我们公司发的是计时工资，知道吗？按时薪算的。最怕冷的宝宝发表。前两天因为男朋友的前任跟他吵架，他跟我说你可以换个角度想一下，我连前女友的聊天记录都给你看，还无删减，说明了什么？我说说明你还留着他的联系方式啊，还能说明什么？ 受不了啊。 布娜发表。看到同学的朋友圈发了一句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我就在底下评论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要拖到明天，活该你不幸福啊。阿坦发表。昨天跟朋友聊天，我说成人的世界根本没有容易这两个字，他回我，谁说的啊？就比如说你吧，身材很容易发胖啊，头发很容易掉啊，钱很容易花光啊，情绪很容易崩溃啊，脸上还很容易长痘痘啊，不是挺容易的吗？ Oh no。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“经典九六九龙叶”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，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接下来呢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大碗鸡汤。行动呢，是打败焦虑的最好的办法。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呢，就把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做好就好了。当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把离你最近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音乐早餐心灵鸡汤的话，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。

所有的主意，不管是内在没可靠，外在没重要，我已经不想去思考，全部都忘掉。你对我实在太糟糕，我对你却太好，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，只能自己苦恼。哦，你的天 霾满天堵肺，到处塞车堵心，生活中堵心堵肺的事很多，我们依然在路上。路的终点是什么呢？是家。由李宝泉主编、王根导演的催泪大戏《两只蚂蚁在路上》，12月6号至9号晚上19:30，10号下午14:30，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，连续五场，巨力奉献，不妨和家人或三五好友一起来一场心灵的救赎吧。 不是那镜子不像你，不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泪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。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，它无法代替。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闪去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再见

这段时间的黑龙江黑河最低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30摄氏度左右了，市场上摆的各种什么鸡鸭鱼肉、大虾、西红柿、梨都冻成了硬邦邦的铁块。有东北网友说了，我们冬天呢冰箱都是用来解冻的呢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，老板问啤酒要常温的还是冰镇的，然后顾客就说这么冷的天儿，当然要常温的啦。然后老板说常温的是零下十几度，冰镇的嘛是零度。请黑河的朋友来解答一下，这是不是真的？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各位亲，你想要减肥吗？方法很简单，有一招告诉你，想要减肥的话，按时吃饭就好了。最新调查显示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在正确的时间进食达到减肥的效果。这个调查显示说，最佳的早饭时间是上午7点， 7:11是最好的时间，最佳的午饭时间是中午12:30到下午1点，最佳的晚饭时间是晚上7点前，其中呢以下午6:14是最好的时间。不说了，我先定闹钟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告诉我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是什么。我们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 明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已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。 你有你的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969爱音乐 DJ 丁琪，9点九。